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往事只能回味，姜育恒。同一首歌被不同的人演绎，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特别的是录音室发行作品，因为要面对市场，所以呢会有更多的特色以及差异化的考量。这一版往事只能回味和高胜美的版本，不知道你听到了哪些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能达到让你耳前一亮的作用。如果同一首歌让大家听到突然的竖起耳朵，

爱国的战斗，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飞越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有个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会和敌人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会和敌人那样浓，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张学友。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被背后的这首歌不断行进的节拍所带动呢？像是载着你走过了一个路口，又走过了一个红绿灯呢？我们在大大的城市当中一起过着各自小小的生活，希望有的时候你可以偶尔的忘记忙碌，忘记时间，偶尔的放松下来，听听这些轻松的歌曲。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听梁咏琪《意大利面》。 夏天的儿童乐园，喜欢周末拥挤的电影院，喜欢有流星的夜可以许愿，独坐在电视面前失去语言，孤独的 spaghetti 一个人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

想给你一份爱的力量，听我为你祈祷，听我说说话，我已经打开窗，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 听你听我这首歌曲唱给张雨生，这首歌想要告诉他，我们听他，也让他听听我们内心当中想要对他说的话。歌曲在张雨生车祸后的72小时内集合了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唱、录音，大家不计酬劳完成了一张单曲唱片，将这张专辑的收入作为张雨生医疗看护复健的费用。张爸爸呢，也将这张专辑的全部收入最后捐给了慈善机构，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未必再似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到，是个天故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爱到无法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历时三个月，品头商业影响力四大榜单重磅出炉。2018年1月16号，品头邀您一起为获奖新锐隆重加冕。会议合作请致电13058742251。 九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专属过大年啦！游乐山、逛都江堰、访青城山、品成都美食、洪崖洞吃重庆火锅、玩转重庆。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一年一度的春运火车票抢票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那火车票在实名制之后呢，从火车站广场转战互联网的黄牛们也是没有闲着。调查发现，黄牛用虚假订票截图骗取用户票款或者是代购费的事情是时有发生。原本是恶搞用的火车票合成器小软件，居然成了他们新骗钱的法宝。那除此之外，一些网络商家也通过免费的抢票软件参与到了抢票，并收取分享安装和软件使用的指导费，而且时常有购票人信息被出卖的情况发生。九六九微笑提示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春运抢票呢已经开始了，需要购买回家火车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好安全关，别让回家成为负担。来关注生活方面，红薯可以说是维生素 C 的高手。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每100克的红薯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为26毫克，高于大多数的根茎、鲜豆和茄果类的蔬菜。因此，如果说你想要补充维生素的话，常吃红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烤红薯致癌的说法呢，一直是在民间流传。事实上，烘烤所产生的致癌物主要是蛋白质以及脂肪在高温下产生的化学物质。可是红薯几乎没有脂肪，蛋白质也非常的少，而且采用的是炭火间接烘烤的方式，所达到的温度也很有限，因此正常的烤红薯呢是不易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的。那如果说烤红薯的表面有褐色黏黏的东西，也不用太担心，这是红薯里面的糖在高温下被浓缩了发生的焦糖化反应的结果，对人体呢是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里呢，微笑提示同样还要提醒你，虽然说吃红薯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也要减少主食的摄取，因为红薯含的碳水化合物和能量几乎跟米饭相当，因此吃红薯呢就要减少吃主食的量了，以免热量超标。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心向你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路有点长，夜有点微凉，心情迷迷惘惘，和寂寞交换沮丧。天边星辰忽明又忽暗，那一刻最能照亮心房。 梦和理想心坚持不忘，方向就是微亮，和时间交替煎熬，不畏曙光，绽放希望，有你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谢谢你恩给我温暖，脆弱时候在我身旁。 谢谢你谢谢我成长路上风风雨雨，不怕荆棘失望，有你在身旁心更坚强，阳光一路陪伴， 成长更勇敢， 你我心中不离 敞开心窗，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 星光更灿烂，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 有你在身旁心更坚强，心中不 敞开心窗，有你在身旁梦更精彩，朋友一路陪伴， 星光更灿烂， 相信相依共同仰望，生命因你更添光亮。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那就乖乖地退回去，做一个普通人。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能否笑着度过难关。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愿你是那个成功的人。 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